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东晋序曲》最初是新中国一部知名的话剧作品，由剧作家顾宝章、索云平编剧，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首演。剧中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胜利，全剧结构严谨，矛盾冲突尖锐强烈，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也比较的鲜明生动。1962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成了同名影片，同样是十分的精彩。诸位好，欢迎在这个时间又准时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那今天在咱们的电影之旅当中，沿途来欣赏一下经典的国产影片《东晋序曲》的录音剪辑。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新四军挺进纵队1000余人为克服苏北地区的投降危机，在东晋途中粉碎敌伪和顽固派的夹击，正准备攻占日寇占据的桥头镇。而在敌方是被国民党收编的军阀刘世义、刘玉坤兄弟的部队。国民党江苏省参议蒋公任来到刘玉坤的军队之中，对刘氏兄弟来传达蒋介石的命令。 这是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的代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蒋委员长建议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定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鄂中、鄂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最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鲁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 与江思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江三爷，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祸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玉坤，你看这个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江三爷，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呢。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 面对复杂的局势，总指挥刘士仪见形势棘手，就对刘玉坤做了一番交代。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大势所趋啊，只好如此了。 咱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那 共产党当然要帮，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防的。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你是说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呀？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这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刘士仪出走他处，由副总指挥刘玉坤去应付局面。刘玉坤人称刘大麻子，他对目前的局势也很犹豫。在战斗当中，我军一举攻占了苏北日寇据点桥头镇，但是原本联合作战的国民党周明哲部却接到了刘玉坤的命令，悄悄地撤走了。更加令人气愤的是，在我军追击日寇的途中，国民党的苏鲁皖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贺占奎竟然没有前去追击日寇，反而在半路上截住了我军的王勇营长、邓斌团长的部队，不让我方追击。 停止追击！ 他妈的见鬼！ 班长，他们搞什么鬼？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为什么？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个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随后国民党派李广文副官跑到桥头镇前来接管，并且还开了枪。听到枪声，黄炳光立刻带人赶到了出事地点。 王营长， 怎么回事？主任， 娘的，他们开枪了。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他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我们答应。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是。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是。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那还用说？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是。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是，我一定转达。 好，送李副官。 是。 而在江州的国民党党部内，聚集在刘玉坤指挥部的顽固派和汉奸代表们，他们极力主张出兵向桥头镇的我军进攻。我挺进纵队司令员孟弃宇在这内战一触即发之际，立刻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刘中立。江州二刘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刘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刘是可能争取的。 万一江州二刘蛮不讲理呢？ 完全可能。江州二刘拥有4万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对，如果江州二刘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刘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刘中立，团结二刘抗日。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经过讨论，政治部主任黄炳光只身前往江州谈判，而在江州一边，倾向于共产党的周明哲司令也是十分不安，他与部下林峰商讨局势。 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丸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我是再三地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丸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这是什么意思？ 很明显，仗打好了，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我看未必如此。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难道是蒋介石？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什么阴谋？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而黄炳光在抵达江州后直接走访了苏鲁皖部第一纵队司令周明哲。 黄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一言难尽呐、啊，请稽首啊，你稽首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我虽是个行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这是刘玉坤九姨太指使他的亲信第四纵队司令贺老五前去逮捕黄炳光。贺老五一下子带人闯进了屋中，周明哲看到这种场景后首先发问： 贺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的。弟兄们， 干什么？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人。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哼，给我绑起来！男人， 快走！ 快走！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哎，对了， 讲 了，哥们，讲。 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缴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贺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周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好。 周明哲是一名爱国军人，深明团结抗战之大义，挺身而出为之解围，后又力劝黄炳光不必去冒险谈判，而此时黄炳光决定深入虎穴，前去争取刘玉坤团结抗日。于是黄炳光来到刘玉坤的客厅内，见到了蒋公任参议、石钟柱司令、段泽民处长等人，并开始和刘玉坤谈判。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贵军有何高见？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不，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治，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人在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好了，各位，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影片《东进序曲》的录音剪辑的一部分。黄炳光主任只身深入虎穴，与国民党顽固派汪伪政权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舌战，他能够说服刘玉坤保持中立吗？上半段娱乐大篷车我们先进行到这儿了，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翟世豪演唱的《骑马跨枪走天下》。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稍事休息，歌曲和广告信息之后，我们再继续今天的电影之旅，稍后见。 我曾在家乡把庄稼，每寸土地连着我的心，家乡的山水把我养大。 为求解方法仗打老夫心里话没到上白山下你冬菜吃不怕冷没带你爸妈冬花转谢和五郎白日是江边上把营扎，为船的大哥帮我迎战吧。爱把你大嫂为我沏茶，小姑娘为我把荔枝打。东村西庄有我住，家家请我进屋坐会儿吧。家务事儿和我谈，天天说不完的知心话。我亲。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咱们接着来欣赏老电影《东晋序曲》的精彩录音剪辑。上半段的旅程当中，咱们讲述了电影《东晋序曲》当中的故事，在国共合作抗日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和汪伪政权代表非但不积极抗日，还百般与我军制造事端，为此我军政治部主任黄炳光只身在敌营当中进行谈判，他处在国民党顽固派汪伪政权代表的包围夹攻之中，十分不利，但他仍旧气度凛然，言辞驳斥，与对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敌人被反驳得张口结舌，但还不死心，蒋公任参议、刘玉坤的九姨太等人仍旧上前来挑衅。 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不见得， 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伤，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真是有趣得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哦，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馍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 然而东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东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这当然。 黄炳光向刘玉坤陈说了利害关系，晓之以民族大义，并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但刘玉坤在他们的诱导下还是不顾我方规劝，准备挑起战端，而黄炳光仍旧耐下心来坚持规劝刘玉坤。此时国民党总指挥部的贺老五一下子带人闯了进来，枪口对准了黄炳光。 姓黄的，把枪交了。 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你懂个屁，还不够本事家，还带你干什么？ 滚！ 妈的！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 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诸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黄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朱司令说得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嗯， 那好吧。 李副官， 有，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是，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请。 刘玉坤先是制止了贺老五，并由他的九姨太出来打圆场，然后他们变相的将我方代表黄炳光囚禁起来，还派政训处的段泽民去桥头镇窥探到我军并无战斗准备。为此刘玉坤派了段处长单独来见黄炳光，探一探黄炳光的口风，而段处长一露面就遭到了黄炳光的痛斥。 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韩德勤做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当然，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的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嗯，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刘玉坤恼羞成怒，打响了挑衅的第一枪，而刘玉坤的进犯遭到我军的坚决反击。他出战失利，便调集大批人马再次进犯，并强使周明哲和林毅部参战。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我桥头镇被突破。正当敌人狂喜之际，我军出骑兵突袭了敌人的后方，使敌人进攻的部队前后挨打，遭到惨败。敌人的第二纵队司令石中柱被我新四军俘获，刘玉坤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更加的恼羞成怒了。 好啊，孟庆余，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部队不愿意打。 那就枪毙他们。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那我就枪毙你。 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统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您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建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皖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把张金炳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兴炳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兴炳开个会研究一下。 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 这时段泽民和顽固派代表蒋公任密谋，他们发现了周明哲的下属林毅倾向于我方，就企图以此为借口来陷害周明哲。段泽民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刘玉坤，他却把周明哲扣下了。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大家都平心静气些。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府为首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这什么意思？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义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你指的是谁？ 就是你。 胡说， 这就是证据。 周明哲的下属林毅当场揭穿了段泽民的阴谋，周明哲当场击毙了段泽民，随后率部起义。新四军主力部队已过长江，抵江州城下，刘玉坤退守城内，束手无策。他和九姨太在指挥所里拼命要下属守住江州。正当刘玉坤在指挥所中着急的时刻，贺司令和蒋公任等人先后闯了进来。 大哥，哎呀，大哥，不好了，新四军主力到曹操了。 我已经知道了， 可我都有枪法了，他妈的那些当兵已经从新四军主力到桥头，都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好容易这粘兵墙不就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不全完蛋了。 混蛋，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马上把粘兵墙给我夺回来。 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妈了个逼，老子枪 毙大哥。哎大哥，哎大哥，哎大哥， 你们二位来得正好，快帮刘玉坤出点主意吧。 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电见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 你们坐镇黄桥，用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呀？ 如今的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府，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光下，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 这恐怕有些晚了。 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坤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王，把城门给我打开。 玉坤，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 国民党顽固派和汪伪政权的代表趁机诱逼刘玉坤投降日寇或投奔韩德勤，以便继续反攻。而此时躲于他处的刘士仪知道情况危急，赶了回来面见刘玉坤，而蒋公任等人也在场。 老弟，你这是怎么搞？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呢，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石义兄，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你看，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 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 到兴化去。 靠兴化？ 不， 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的琴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 那宋智慧，难道你真…… 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而此时被俘的石中柱司令回来了，他见到了总指挥刘世仪，递交了我方司令孟气宇的信。 总指挥，中柱， 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攻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董柱，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 给押起来了。 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 原来我军为挽回投降危机，力争时局好转，释放了石中柱，向对方提出停战言和，只要放弃反共，共同抗日，既往不咎的主张。刘世仪在我方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同时为了保全他自己的实力，便去向被囚禁的黄炳光赔罪。 黄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是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一定一定一定。 就这样，我军终于突破重重障碍，在人民的热烈欢送声中，浩浩荡荡踏上东进抗日的征程。影片到此结束。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咱们在欣赏完了影片的精彩录音剪辑之后呢，简单的聊一聊《东进序曲》这部影片的一些背景。这部影片是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同名话剧改编的，故事的内容也取材于新四军挺进纵队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而进行的郭村保卫战。两位编剧是顾宝章、索云平，他们为了创作这部剧，专门搜集和查阅回忆文章，多次访问有关当事人，再经过概括、想象、提炼等艺术加工，最终创作而成。话剧初稿取名为《保卫郭村》，最后定名为《东进序曲》。担任这部影片导演的是华纯，刚刚跟随着程印拍完《万水千山》，这部影片是他首度独立执导拍摄。与两位编剧一起，他们成功地把话剧搬上了大荧幕。影片当中除了几位主要角色之外，悉数由前线话剧团的原班人马担当，他们大都艺术造诣深厚，表演起来更是轻车熟路。而影片当中黄炳光这个形象的塑造成功，也得益于饰演者李岩的辛勤努力。知名演员李岩在此前《县委书记》《金陵传》《江山多娇》等等影片当中饰演的县委书记、残疾军人、解放军连长等角色，深入人心。他在这部影片的拍摄中虚心向前辈求教，刻苦钻研，最终栩栩如生地塑造了黄炳光的形象。影片上映后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曾经获得总政治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好了，各位，说到这儿，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呢，咱们来欣赏影片当中的插曲《新四军军歌》，非常有名的一首革命歌曲。 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代表调度侯磊，技术吴博，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过后醒来的午夜，只